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旧社会艺人们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欺负。新中国成立以后，艺人们总算翻身做了主人。欣喜之余啊，艺人们纷纷开始创作文艺作品，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是对旧社会的批判，或是对新社会的赞扬。今天我们就翻开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自传，看看他最早创作出的是哪两段相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自传中侯宝林这样写道，解放前夕，我开始偷听新华电台的广播，脑子里逐渐装进一点革命的东西。我大概知道共产党的入城政策，由于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我相信共产党是好的。那阵儿我们艺人不懂得政治，不懂得革命，我们只有一些正义感，讲究一些同行之间的江湖义气，谁家死了人，你拿一元我拿五角，大伙儿给凑凑把人埋了，谁要结婚没钱怎么办，大家凑凑演出一场不拿份白演，这叫帮丧助婚。再有谁要有了病，大家想法子凑点钱看病，真正革命的道理是不懂的。好容易盼到解放，我们才觉得翻了身，可以挺起胸脯走路了。特别是我们这些压在社会最底层，在旧社会受尽歧视的艺人，确实觉得变了个样。剧场里再也见不到伤兵来捣乱，地痞流氓不敢来敲诈勒索，而且观众的成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些穿灰制服的干部来到剧场听说相声，观众对艺人的态度跟以前比有了显著的改进。侯宝林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艺人的地位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感激共产党领导的同时，他配合党的政策宣传，写出了第一个段子《婚姻与迷信》。 文言呢，说起来啊，就更讨厌了。 转文呢？ 哎，你这夫妻这个称呼 啊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怎么说？ 白话说吧， 嗯。 我老婆， 老婆， 我们那口子， 那口子， 我们家里的， 家里的，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啊， 嗯， 文言的是贱内， 哦， 头上先来个贱字， 啊，贱内， 嗯，这行市就好不了， 嗯，怎么？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国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主动扶植相声，文学大师老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新相声的创作、改编和理论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人们也因此称他是新相声的奠基人和引路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啊，我们就说说老舍如何成为了新相声的领路人。1949年11月，老舍先生从美国回到祖国，被周总理接至北京饭店。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老舍先生回国后创作的第一批作品并不是话剧小说，而是相声大鼓单弦这样的民间文艺曲艺作品。原来新中国成立后，过去的相声节目已经不大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相声想要发展就必须创作适合新的社会生活的作品。但在当时啊，大部分的民间艺人文化水平不高，对自己创作和改编新段子也有些顾虑，于是相声改进小组的艺人就想请他这位语言大师写些段子。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听相声演员于连仲怎么说。 那时候恰巧啊，这老舍先生由美国刚回来，住在北京饭店，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去拜访，就把相声的困境就跟老舍先生讲了啊。老舍指着刘德志说刘先生，你说相声说了多半辈子了，我也很喜欢听你的相声，说你别改行啊，是不是啊，你还应该说呀，说这样我也尽我的力量啊，你们把有一些个相声传统的脚本拿来啊，我看看可以改的，我给你们改一改。 相声艺人们对老舍先生说明了相声面临的困境，老舍知难而进，在传统相声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内容，推陈出新，改编创作新相声。下面让我们来听听老舍的儿子舒乙怎么说。 但是那我明白了，我帮你们，你们去给我拿几个老本子来，我照着那个我给你们添新词儿。后来回去后，他们就把这个老段子给他送来了，大概当时送了那个四五个老段子。其实我记得呢，这个一个老段子叫地理图，一个老段子叫菜单子。菜单子呢，他就等于说起了个新名字叫维生素，就等于说不必大鱼大肉，挑那个比较科学的这个饮食的搭配啊，讲究这个营养，讲究这些东西。 相声演员于连仲对于维生素这段相声也是印象深刻，下面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咱们观众所熟悉的这菜单子， 啊，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就这个，老舍先生给他改成什么呢？改成叫维生素。啊，这维生素呢，就是哪些个有营养，哪些个这个含啊维生素的甲乙丙丁啊，是不是啊？你吃呢既经济，哎，又有营养，对身体还有好处。他这个呢，就好像对于健身呢，对什么呀？这个相声叫维生素。 相信大家对老舍先生创作的这段维生素已经是相当好奇了。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任建杰、高宇嘉合说的这段相声。 一个演员呢，在舞台上一站 啊， 首先要精神饱满，全神贯注。 对， 你看你 啊， 往台上一站，就跟要咽气一样，这像话吗？ 我是想精神十足 啊， 可是身体不允许。 你身体怎么了？ 有病。 就年轻轻有什么病啊？这人 我真有病。 什么病啊？ 胃病。 什么症状啊？ 太厉害了 啊！ 吃什么吐什么。 吃包吐包子？ 不，吃切糕吐枣糊。 哦，吃切糕吐枣糊 啊。啊， 那您跟我差不多。 您也吃切糕吐枣糊？ 我吃栗子吐皮儿。 是差不多。 什么差不多？像话吗？都吃切糕吐枣糊。 不是，我真的有病。 哦， 医生说我 啊， 饮食不良。 哦，您这么胖，饮食不良 啊？ 那甭问的，就是您的饮食方面出现问题了。 不， 对不对？ 饮食方面没问题。 怎么呢？ 我每天都吃山珍海味、鸡鸭鱼肉。 行行行， 都是高蛋白。 行行行，哦，您说您每天吃山珍海味、鸡鸭鱼肉 啊， 那能不得病吗？ 怎么呢？ 多新鲜的，常吃鸡鸭鱼肉啊，属于慢性自杀。 是啊， 您了吗？应该多吃一些素菜。 哦， 您看您了吗？要是常吃一些素菜啊，对您的身体、对您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 素菜我也是吃过， 哦， 就是吃些什么素菜才有利于我身心健康呢？ 那可太多了。 哎，那您给说一说。 有炒菠菜，熬菠菜 啊， 烩菠菜，芝麻酱拌菠菜， 哦， 番茄炒鸡蛋，番茄白菜汤，凉拌番茄，炒扁豆、拌扁豆、炒豌豆、烩豌豆，牛肉胡萝卜汤， 嚯， 炒白菜、熬白菜、醋溜白菜、凉拌生菜、牛肉炒芹菜，炒豆腐、熬豆腐、猪血烩豆腐、嫩炒牛肉丝儿、清炖羊肉，炒牛腰子、炒牛肝、炒羊腰子、大葱炒羊肝、爆三样、溜黄菜、盒菜、带帽鸡蛋羹， 嘿。 要喝的有鲜牛奶、豆腐浆、柠檬汁、橘子水、番茄汁、绿豆稀饭，如有必要时 啊， 您还可以加点鱼肝油。 还有 扁豆、豌豆、生菜、菠菜、番茄、胡萝卜，内含有维生素钾，也叫维他命钾，常吃可以不闹眼病，抵抗传染病。萝卜、大葱、鸡蛋、橘子水内含有维生素乙，也叫维他命乙，常吃可以减少脚气湿气，妇女不孕、婴儿瘦弱服之更为有益。 嚯， 白菜、柠檬、芹菜、豌豆内含有维生素丙，也叫维他命丙，治牙疮、出血、骨软筋疲、面色清白、关节疼痛。鱼肝油、蛋黄内含有维生素丁，也叫维他命丁，常吃可预防软骨病、大便闭结、神经不安、肌肉松懈。 嚯， 牛肉、牛心、牛肝、牛腰子、烧羊肉、羊肝、羊腰、酒囊、蛋白、胡萝卜、婴儿内含有维生素羹，也叫维他命羹，常吃可以免去皮肤病。此所谓养生生有道，饮食当先，会吃的既省金钱又合乎卫生原理，胡吃海塞浪费金钱。 对， 就这些菜了吗？ 啊， 你以后要常吃 这些菜啊。 啊， 我都吃过。 哦， 就这么跟您说吧。 啊， 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我都吃过。 是吗？ 不是跟您吹 啊天上飞得起来的我就吃。 哦，您说天上飞得起来的您就吃 啊？ 那飞机你吃吗？ 废话，飞机是铁的，我嚼得动吗？我说的是有骨头有肉的我就吃。 哦，您说有骨头有肉您就吃 啊？ 那苍蝇您吃吗？ 呵，多脏啊。我说的是带血的我就吃。 哦，您说带血的您就吃 啊？ 那臭虫你吃吗？ 嗨，多不讲卫生啊。我说的是讲卫生的我就吃。 哦，是讲卫生您就吃 啊？ 那樟脑卫生球你吃吗？ 嘟，我不吃。 这就是老舍创作任建杰、高玉佳合说的相声《维生素》。老舍创作的新相声救活了当时处在艰难转型期的老一代曲艺演员们，与此同时呢，他还不断向艺人们学习表演技巧，结合自己创作经验，对相声的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以研究和探讨。他还特别邀请了自己的一些老朋友一起投身到改进新相声的运动中来。下面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舒乙是怎么说的。 他就经常拉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来给艺人和演员上课，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罗长培，罗长培先生担任第一任的社科院的语言所所长，那么他就把他动员来在太庙啊，说你给艺人上上课，在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提高他。 在老舍的帮助下，相声艺人们的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不少老艺人也纷纷行动起来，积极主动地改编传统相声。比如说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罗荣寿就成功地改编了传统相声《卖布头》。他是怎么改的呢？让我们来听听于宝林、冯宝华表演的传统版本相声片段《卖布头》。 哎，要换着卖，卖了呗。 哦， 要换着卖了，我就不得劲儿的。 是喽， 不要那一桩， 嗯， 来买这一桩， 嗯， 桩桩件件大不相同，那不一样儿的。 是喽， 瞧瞧这块布， 对， 看看这个色儿， 啊，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一个窟窿眼儿。 哦， 这是什么色儿？ 它是， 这是本色白， 白， 怎么怎么白？ 是， 那么那么白 啊？ 为什么怎么白？ 嗯， 那么那么白 啊？ 你说它怎么这么白呢？ 啊，我哪知道啊？这得你要换， 怎么这么白 啊？ 妻子头上雪， 是 不让儿上霜，这不压了塞呢，头好了羊白面了白了。 对， 为什么是羊白面呢？针对这句话，罗荣寿会怎样改进卖布头这段传统相声呢？让我们来听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赵世忠生前的采访录音。 头号的羊白面，羊白面怎么回事？比咱们这白面强，白，所以都说好雅塞头号的洋白面了吧。说这洋白面这有点崇洋思想，毕竟是外国的，咱们还说呢，咱们自己就不能有那什么吗？改改咱自己的白面吗？哎，这罗荣寿这给改了，把洋字改成什么高高白面。 好了，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罗荣寿改编并和搭档李桂山共同表演的相声片段《卖布头》。 您小子是天津的？ 是啊。 我说的不是，我说是北京卖布头的。 北京哪有卖布头啊？ 有啊。 哪儿？ 前门大街，您一过那个出入口往南。 哦，前桥的这边。 前桥的北边。 哦，是是是。 路西路有这么几家布店。 嗯。 到了晚上掌灯以后， 嗯， 您看吧，布摊拉出来了。 哦，是的。 各种各样布头全有。 是卖的是布头？ 它不是布头啊。 什么呀？ 是整匹扯下来的。 为什么呀？ 多销货呀。 哦， 小骑马那个尺寸呢，高六尺。 哦，是是。 能做条裤子。 哎， 普通一丈三四。 哦， 做个长袍 啊， 裤褂。背里背面不耽误材料， 不糟践， 他不拿尺量， 嗯， 拿讨讨， 那么一讨， 一讨就是五尺， 哦，是是是， 两讨是一丈， 嗯， 腰粉白的净是白的，腰黑的净是黑的，滔滔不断，里边带古人名，难吆喝。 这你会吆喝吗？ 会啊。 那你吆喝吆喝， 我想想， 哎， 那您还得协助我一下。 那我又， 我不还得替我一个同仁。 怎么？ 您呢？这回改词了。您有三句话。 哪三句？ 回头我让价的时候啊，你拦着我点儿。 您这怎么还让价啊？ 他因为解放前嘛， 啊， 那会儿卖东西不是明码， 哦， 总是说谎。 是的。 比方说这东西卖两毛钱一尺， 嗯， 炸出来的价码您听啊，悬了。 怎么？ 比铺子还贵。 吆喝， 您别着急。 哎呦， 他还往下落。 哦， 落来落去落的家，少给半分钱也拿不了走了， 这叫生意经啊。 就是吗？ 哎， 我这一让价呢， 啊， 你呀， 啊， 和我， 哎， 你得做个活橘子。 哦， 假装疯魔的， 逢场作戏。 对对对， 嗯， 拦我有三句话。 哪三句？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再让就赔了。 哦， 这么三句。 这三句算不了什么， 你会吗？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再让就赔了。 嗯嗯， 词儿对了 啊， 但是说你们的术语啊，您的内在不足。 还什么内在？ 水皮子上缺乏这个基本功练习。 这怎么还水皮子？ 得有劲呢、啊，发挥内在 啊， 发于内行于外， 嚯、哦， 得有这个劲儿。嗨，掌柜的，别嚷了， 瞧 本儿，再嚷就赔了。 呵，干嘛这劲儿啊？ 想假做真嘛？ 啊， 做活橘子嘛？ 这什么意思？这是 什么意思？ 啊， 比如说这东西啊，连本带利，包括这买卖 啊， 都是你们家的。你那是一品大掌柜的， 那干脆我是资本家就完了 啊？怎么？你希望的是赚钱呢？ 那是， 我把这价码抬得那么高， 嗯， 你在旁边， 那我听着喜欢呢， 精神百倍， 嗯， 这下呵， 赚钱了， 发了财了， 哎， 致了富了， 是。 回头我让一下，也就是动钱， 是啊， 你琢磨琢磨， 嗯， 动钱动你哪儿了？ 动钱就动我肝儿了， 是不是？你能那么善罢甘休吗？ 那是当然 呢，真得有劲呢。 对， 嗨，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 哟哈， 再让就赔了 啊！就这劲儿， 得有那个劲 儿。我来了，您试试。 您坐一坐试试。 哎，掌柜的，别让了， 嗯， 瞧本儿，再让就赔了。怎么样？ 不行，太僵。您这是做做而已了， 这还僵着？ 想假做真， 哦，真的 是的吗？ 哎，掌柜的，别让了， 这个劲 儿。哎，掌柜的，别让了， 哎。 不瞧不瞧， 尾声差一点，您再来了。 掌柜的，别让了。 好， 瞧本儿， 哎， 再让就亏了。 嗯，那本儿字还差一点 啊， 那个力度不够，您再来一下。 这本儿字还差， 对，纯音嘛。 别让了， 打头来。 哎 哎， 掌柜的，别让了。 哎，你别笑啊。 谁笑啊？我还笑你这动我钱，我还笑呢。 这来好， 哎，掌柜的， 嗯， 别呀， 对，要笑了。 谁笑呢？我就这模样。 别笑，别。 哎，掌柜的，别让了。 哎， 瞧本儿， 对， 该让就 使劲。 你要把我毙了得了啊！ 好家伙！ 我这就一脑袋汗了，我知道吗？受得了受不了啊？ 您就记住了啊！ 我干嘛这么玩命啊？这是、 哎、不这还不行啊？讲假做真嘛！ 好、啊、好， 这可您的责任。 啊，行行， 头一块是个白的，拿过来这么一抖了。 嗯。 哎 哎，又等着，别让了，小腿儿，再让就赔了。 啊！ 您瞧这个劲儿啊！ 大概这个人呢、 哎、 不 瞧本儿，哎，能就赔了。 大概你吃错了药了吧？哪儿啊？你就来这三句话， 这不是别让了吗？ 我那个价码还没出来呢，你得等那个价码出来你再拦着我呀。我刚一张嘴你迎头给一杠子，那我还怎么吆喝了？ 哎，对了，这早了，这 叫什么？头一块是个白的，哎，拿过来一抖了。 嗯， 哎，有了花是买了吧？ 哎， 说这是一种白呀、 啊。怎么样？ 说怎么那么白？您说怎么这么白？ 哎， 说怎么这么白？ 是， 你说 啊， 它怎么这么白？ 是啊， 你说它怎么这么白？ 哼、哎，我哪知道啊？这我不知道。 他起死头长雪， 哎， 这不让二路双。您说压了塞的，头了号的高白面来吧？ 对喽， 这装骨头啊，你埋在家里去呀、啊？ 哎， 崩北担子，你坐北立字吧？ 是喽， 说金漆有金晒， 是， 说金铺有金盖， 哎， 说金拉有金拽，这不金灯有金踹。 我说这人怎么了？这是， 这位是吃饱了撑的， 有那么点儿。 做一新被子，暖暖乎乎盖着它，多舒服。 是啊， 没事你踹它干嘛呢？ 这是表示 说明这块布头结实。 哦，是的， 白的卖出去了， 卖出去了， 又换了一块， 换了一块， 换了块青的， 青 这是黑的。 哦， 比这个词多。 是的， 里边呢有钱数， 有古人名。 哎，可要让价了， 就用出那三句了。 对了， 掌柜的，别让了。 嗯， 小本儿， 对， 该让就没了。 对对对。对对，您可要加的适当一点。 没错，您来吧。 这是黑的了。 嗯， 交了花是卖了吧，你了不要那一桩啊，说又来咱们一桩了，这不装那装了，那颜色说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说那是神门色， 说这是神门色、 哦、 那这是一种黑呀、啊 哎、 那青的就是黑呀、啊 哎、 说怎么那么黑，您说怎么那么黑呀、啊 哎、 说气死了蒙张飞呀、 啊哎、 他不让黑李逵，这不唐朝说有了一位黑警队来吧，说怎么那么黑呀、 啊、 说怎么这么黑呀、啊 哎、 说到底有多黑呀、 啊、是啊， 要送的煤厂里、 嗯、 就说两吨炭、 嗯、 再加上两吨煤、 哎、 羊圈的最高的甲块都比不上他， 真的黑 这块骨头啊、 哎、 这面子有多宽， 是 说布皮有多厚 了， 是那刮风也不透、 嗯、 下雨也不漏、 啊、 我们快的剪子也搅不动他， 这是布头， 这是钢板， 好家伙搅不动， 剪的都搅不动了。 那你裁的时候怎么办呢？ 裁的时候那加工厂就裁不了了。 哪儿裁去？ 得送到那个铁工厂去。 铁工厂 啊， 拿剪子？ 剪子不行。 什么？ 是那个机器刀往下扎。 哦，是是，针线缝， 针线缝不动了。 那怎么办呢？ 得用电焊焊。 不、哦， 铆钉铆。 嗯， 焊得了铆好了，您再瞧， 大罐 锅炉 盘缠。 别提这种黑呀、 啊、 就单提这种货、 哎、 你了知都不知道、 嗯、 你就够奔电车道、 嗯、 你花上一毛钱 还、哎、 得打上一张票，这不丁儿当儿就来到了， 到哪儿呢？ 到前门外、 哎、 你来个瑞福祥，什么瑞林祥啊，瑞丰祥啊，广盛祥啊，义和祥，来到了蓝风头条左北朝南千祥一个的， 对了， 到了八个祥啊、 哎、 你点的名儿要、 哎、 要买这种布，说是一尺咱们也得五毛六的， 五毛六， 你没有五毛六 哎、 你也买不来呀，怎么宽呢，怎么结实，怎么死你，怎么好味的， 是喽， 怎么当的事儿、 哎、 它本钱来的大， 是喽， 楼上楼下、 嗯、 还有点灯点话、 哎、 你可别忘了，店大欺客，说可大欺个店来吧， 是喽， 来躲这个摊 怎么样， 要买五毛六，哎，那朱局你想，说是一个样的货，要是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事，谁还买那么小门脸，小铺眼的，小不摊的，谁不头儿另不夸的吧， 对了， 那位先生说、 哎、 你要买多少钱， 哎， 站稳了脚步，我操，吃吃你听个价了吧， 您的 这是一大套， 干嘛呢，我说你干嘛的呀，啊，我说你是干什么呢， 我这量这布呢， 你量我这差俩人一跟头，这玩意儿我受两手， 但您忘了、 啊、 一套五尺，两套一丈， 哎， 三套一丈五、 嗯、 就算你一张四，说你给两块八，和两毛钱一尺、 哎、 让你想你是合一合的吗，有了本的没了本的，有了赚的没有赚的吧， 是喽， 那位先生说、 哎、 这不两块八你就给我包上它，你就给我裹上它、 哎、 两块八毛都预备好了，你了对了哥的，要了买的还不卖呀， 怎么 怎么当的事， 哎， 这是徒弟知道、 哦、 你拿手工钱 怎么样， 净了知道粗了布的，蓝布大白布的， 哎， 还要学好了、 啊、 就了知道花了死的哥，还有李了福的，你什么老太太叫了猫花花花花花样肉了吧， 哎， 这不两块八 怎么样， 让起两毛钱， 怎么 你给两块六、 哎、 两块六毛钱那位还嫌贵，让两毛去两毛，你给两块二、 哎、 这不两块二、 嗯、 那位还不要，再有两毛钱、 嗯、 你给这大洋成两块了吧， 两块钱了， 这不两块钱那位先生说了卖不头的，你给我包上他，你给我裹上他、 哎、 两块大洋都预备好了，你了对了招的，要了卖的还不卖呀， 那 怎么当的事儿 啊， 什么又叫本儿、 哦、 哪个又叫赚， 是哦， 黑本赚吆喝，额外的升值，升值额外还要让他、 啊、 把钱让到家， 哦， 往外一推他，他、 啊、 给他一个子的一个问，我也不买呀， 哦， 这不两块钱，我是鸡的灯啊，鸽的灯啊，打破了吧？ 啊， 说你给一块九， 打 你给一块八，一块七，一块六， 再当就赔了， 一块五的， 好本啊！ 是呢，再要是不要给一块四的吧？这比一块四、 啊， 那个还嫌贵，让去两毛，你给一块二 啊？ 这比一块二，我这去毛让一毛，你给一块钱。 一块钱， 这不一块钱、啊、我是让五毛去五毛 啊，这块布 白拿走了， 白拿去了。 听完了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相声片段《卖布头》，我们本期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后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北京专业曲艺团体的成立。好了，本期百年笑声就是这样了，最后为大家送上王菲演唱的《天空》，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